金曲音乐节，延庆市部员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目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嘿、hey, 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啊，今天晚早上呢，让我们继续活力满满。这首歌曲应该出现在去年的维密大秀，今天早上来送给你，来自于张惠妹《维多利亚的秘密》。来自于张惠妹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啊，如果呢是在去年维密大秀的时期的话，我估计这首歌曲应该会火一点啊。但是当时我没有想起来要放这首歌曲。 这首歌其实当时是维密这个品牌进驻就是台湾地区的时候找阿妹来唱的宣传推广曲。但是你刚刚说这首歌应该出现在维密大秀的时候，所以张惠妹是要亲自去唱吗？就她应该不想跟这些大长腿姐姐们站在一起吧，目前这个状况。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看维密秀的时候，歌手表演的时候呢，他们有的时候会缩在舞台的一角，很少有像 Taylor Swift 那样能够走出来跟同场竞技的感觉的。 那也是一定要有一个身高做支撑啊。 哎，好了，这个7点03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来自于天气方面的相关情况。 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进入天气早知道。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看，早晨5点，南郊光线塔的气温为-1.9度。今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有所回升，大部分的时间是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的。今天夜间呢天气转阴，由于水汽条件仍然是比较差，不会出现明显的降水天气。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的数值，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5度，终于回来了，终于等到你的感觉。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也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低气温-5度，今天差不多是有10度的温度差，最大相对湿度是70%，还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好天气。 对，估计今天的朋友呢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今天好像不是那么的寒冷了哈，或者是这个风力好像也不是那么大。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请大家继续来注意一下防寒保暖哈。 嗯，来来来，感觉到冷的小伙伴们现在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抱团取暖了。今天依然是有好玩的互动话题等待着大家和我们参与，来点个名。今天的签到前10名依次是第1名向日葵，第2名东东，第3名幸福小样，第4名神采奕奕，第5名是张岩。 好，来看看第6名是29，第7名是莹莹，第8名莫陶克，第9名叶子，第10名是 Cindy。 恭喜以上的10位朋友哈，你们的手速真是非常惊人。 哎，对，大早上呢大家既然已经拼进来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几个字，点击关注就可以加入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了。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冬天里的一份丰盛的早餐，不仅可以让你感觉到清晨的暖意，更是给一天带来了十足的能量啊！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你的能量早餐是什么哈？ 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平常的时候即使没有提这个互动话题，也会有不少的朋友把大早上的早餐拍了之后发给我跟郭鹏， 嗯， 特别是一些老听众，就我就不点名了哈，经常会发自己的早餐过来。 就今天你们如果有空的话呢，也可以不发过来哈。 嗯，确实做的是色香味俱全的一个感觉。 对， 冬日里的能量早餐，期待大家的答案，可以是形容词，比如说我喜欢吃粥啊，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煮啊，等等等等的都可以告诉我们。 对，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早晨早餐吃的是什么，同时呢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吃这样的一顿早餐，然后它是用怎么样的方式为你带来满满的十足的能量的哈。好，继续来看一看这个三里屯文化周呢，昨天开始启动了，将持续到21号。三里屯文化周的活动呢，将被打造成三里屯地区的大型艺术文化展示、体验以及交流活动的重要文化品牌。 嗯，提到三里屯啊，这就是我们北京的潮人聚集地了。这一次大家去呢，体验到什么样的文化内容呢？比如说像摄影作品展、体验式文化讲座，还有创意文化集市，都是可以在三里屯文化周当中看得到的。其中人气最高的肯定是这个创意文化市集，我有很多的朋友都喜欢。专门去淘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你说，哎，这个项链很好看啊，这戒指很好看，哎，我在那个创意集市上淘的，感觉特别有品。 是， 而且这一次呢，来自三里屯地区的特色店铺和明星店铺也将参与到文化周的现场，给大家提供各种的创意小礼品，还有文创纪念品。 三里屯呢，就是年轻人或者潮人的集散地嘛。那我们知道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方式就是跟人分享，分享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还是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年轻人最大的梦想应该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过一生吧。来听听这首歌曲，韦礼安，分享快乐。 别忘了把你的早餐也分享给我们哦。 担心跟不上别人步伐，却又整天只敢待在家，自己跟自己说冷笑话，自己跟自己讲电话，自得其乐像是个傻瓜，其实还是很寂寞，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加吧下吧，没有什么好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假装就是要付出代价，假装正经像喝苦茶，表面功夫炉火纯青啊，内伤因为想 party 啊，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痛苦。 密码不复杂，你的动作就好了，用力跳吧笑吧，没有什么好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 来自于维利安的一首歌曲《分享快乐》啊，带着一点点异域风情的休假感，而且呢律动非常强烈，有点 fusion 的感觉，反正如果是在休息日的话听到的话会感觉到非常好的，但是这首歌曲今天听到的话感觉有一点点哎，今天早晨的这种整个的工作是不是变得没有特别大的能量，但是有一点轻松的这种休闲感， 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感觉呢？ 因为我感觉维莲这首歌曲感觉像去度假的感觉哈。 维莲用音乐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快乐，我们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看大家是怎样跟我们来分享早餐的。 哎，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的能量早餐是什么。 X 跟我们说，我的早餐虽然不是最丰盛的，但是却是最有爱的，每天早上我妈妈都会为我准备营养好吃的早餐，让我对每一天真的有一个美好的期待，感恩感谢，真是一个好孩子。 是今天呢让大家来发图片，我就发现很多朋友呢都发了很多非常非常帅的图片过来啊，然后呢这个我当时就 然后呢霍鹏的眼睛就被一盘烤肉吸引， 对啊，然后被烤肉吸引走之后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起来，我忽然发现这是大家的能量早餐，但是对我来说这真的是一种很煎熬的事情。 哇，要点名 才刚刚开始啊，今天的这个早晨哈， 我点名一下 Zero 同学，真的是发来了一盘烤肉，一盘整整的烤肉还有蘸料。 嗯， 你大早上吃这个不觉得横吗？ 而且你会吃会拿这个东西当早餐吗？ 也可能是前一天晚上剩下的吧，我觉得 反正就过来馋一下你哈。 是，还有于一三跟我们说，都说豆浆配油条，作为一个北京妞，我的能量早餐是豆腐脑配油条，真的，我跟你讲，豆腐脑配油条太好吃了，你能感觉到我口水已经流下来了吗？ 而且你没发现我们俩同时嗯了一下，因为我们俩都很喜欢吃豆腐脑，哎， 对 对 对对对。 这个大贼爽说，大爽贼说，肉饼就是我的能量早餐，我们单位的大师傅的肉饼真是做的绝了，又焦又脆，再蘸点醋，吃到中午都不饿。哇，肉饼也很好哎，我跟你说。 是，还有爽爽羊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两样早餐真的是戳中了我。 嗯， 一个是煮方便面，再窝一个荷包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烧饼，然后咬了一口，真的是给我们拍的照片充满了诱惑。 而且他还很会拍啊。 对，拍完了之后还有形容词，烧饼咬下去，全世界都是酥脆声儿。 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烧饼应该找你去代言。 对对 对, 对, 对， 全世界都是酥脆声儿。 就而且你非常有广告意识，你看，首先拍的照片呢有近景有远景，对不对？然后呢旁边的这个还配上一样音效的感觉，所以这个广告我觉得打的是非常让人服气的哈。越来越好说，乐之饼干 N 块，牛奶一袋，白水一杯。哎，牛奶我觉得跟白水混在一起就有点奇怪了。 早上起来要多喝水啊，早上起来要先喝一杯温水，然后再开始吃早餐。 嗯，好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互动话题，冬天里的一顿丰盛的营养早餐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能量是什么，能量早餐，欢迎各位继续给我们发过来。我觉得爽爽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哈，这个又既有图片又有酥脆声的感觉。好，继续来看一下，近年来呢有很多小众的个性化的旅游目的地受到了新一代旅行者的青睐哈。2017年的全球自由行报告根据目的地的热度变化等预测出，今年呢来自于乌兰布统、 普者黑以及武隆等十个目的地或将成为境内外的新晋的热门的目的地。 嗯，其实这几个目的地呢，有很多都是大热的综艺节目带火的，比如说像这个普者黑，当时像这个爸爸去哪儿，还有好多的电视综艺都有到这个地方去过，确实景色非常的美哈。 嗯， 大家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是境内的新晋热门目的地。而国际方面呢，像日本冲绳、泰国的向导，向导是不是很熟？就是中餐厅的那个拍摄地。 对， 还有捷克的布拉格也是位列2018年新晋的境外热门自由行目的地的前三名，还有更多个性化的线路和玩法正在不断的被挖掘。 是，所以呢，大家呢旅行的时候，我觉得有更多的一些选择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原来呢，大家喜欢跟团游啊，或者是去一些比较热门的目的地。现在看到这份榜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很多人都愿意选择比较小众或者是更值得挖掘的这种休闲的地方去选择进行自己的度假之旅了哈。 大周二的，我们就不要煽动大家这个想旅行的心吧，哼上一首好音乐，好好上班，加油，活力满满。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嗯，这首歌曲呢是听起来就像是电视当中的这个广告的曲目哈，然后你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呢听到了这种电视曲目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哎，人家的广告歌曲怎么选的这么的精致有特色，而且每次都是从小众的这种地方来发掘的哈。 嗯，有些广告呢是专门去找一些小众的地方然后来配乐，有些是比较豪嘛，就直接花钱去做一个了，比如说像一些汽车品牌，哇，我那天搜了一下发现有20多首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广告歌。 对，有的时候呢，所以从这些广告歌曲当中也能看出来一些大品牌的成功呢，其实还是体现在很多的细节上的，比如说广告的配乐都是会选一些冷门或者抓耳朵的歌曲，最重要的是有节奏感或者听起来会比较轻松跳跃的感觉，就来得比较欢快了哈。 哎，你让我想到了，就是之前我们也帮大家盘点过，今年还有去年很多的电影会选择用嘻哈的方式邀请中国有嘻哈的热门选手来给他们做电影的推广曲， 嗯， 而且都还卖得挺好的。 最可恨的是我觉得他们都甚至不是唱歌，每个人上来都打歌的感觉因为每个嘻哈的歌手都 都会出现在荧幕上哈。 对对对对，而且配着这个 MV 整个的跟电影的画面交融起来，感觉也没有那么的违和哈。 是的，有嘻哈的 Live 的巡回演唱会呢，上海站周六呢也是完美落幕了。我们知道中国有嘻哈的整个的这个巡演呢，一共分成三站，而吴亦凡作为这一次巡演的音乐总策划担当和助阵导师 Tia 袁娅维一起，带领着人气 rapper F 杰尼、娃娃以及 TT、黄旭等燃爆了国家会展中心，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难忘的嘻哈之夜哈。 嗯，因为这一次上海站呢也是收官之战了，也让嘻哈这个多元的文化降落在这个充满包容的城市当中，给了嘻哈巡演一个比较开放式的结尾吧。因为巡回演唱会嘛，一般收官场的时候都会准备一些比较难忘的细节。 对， 比如说上个礼拜的时候跟上周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像这个五月天的结束的这一场演唱会的时候，就邀请了周杰伦来做一个特别大的嘉宾。 他俩那次合奏也还挺有意思的。 对，这次也是不负众望，不仅仅是将中国有嘻哈节目当中几个还没有登上巡演舞台的经典现场还原了，还有一些这些 rapper 也用自己满满的热情给大家找回了关于这个去年的这个夏天当中大家对于嘻哈的这种热情。 对，2017年呢是嘻哈的元年，但是2018年刚开始的时候，嘻哈受到了重创。如果人们因此误解了嘻哈这种音乐，我觉得就太可惜了哈。因为像任何事情一样，嘻哈音乐不可能完全的纯净高尚，或者全部都是糟粕，它肯定是在其中中间的这部分来进行遨游或者游走的哈。 嗯，但是你像盖嘛，现在也是登上了歌手的舞台，昨天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他的好运来，也是有一些仍然在坚持做嘻哈音乐、弘扬自己正能量的歌手。 是， 比如说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这也是来自今年中国有嘻哈的选手，被称为嘻哈诗人的 Johnny J。 嗯，他的歌词当中呢就充满了很多的正能量，而且你要知道他今年的歌曲还被列入了星海音乐学院高考的歌单当中。 音乐学院考嘻哈，我们来听听看，不用去猜。 当不问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是血，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写，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个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跟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道的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先走好每一步。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来，今天的一切就算突然我也不奇怪，我不再预测未来，因为总在意料外，该在的都我在，不管这世界变得多么快。你从没想过买个彩票可以让我中奖，也不需要不实在的面子，我也早就不跟别人谈论什么梦想，悄悄把梦想都变成了现实，不管我是试试看还是扑了空，直接做到而不是挂在嘴边，是个穷光蛋还是大富翁，我都尽力的过好我的每天。因为当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先走好每一步。我知道当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先走好每一步。不用去猜，还没有发生的不用去猜，不用去猜，明天是什么样不用去猜，不用去猜，该来的总会来，不用去猜，不用去猜，不用去猜，不用去猜，不浪费时间去猜测我未来会碰到的麻烦或惊喜，虽然也常会有问号跟感叹号出现，但不让它留在我心里。曾经我为了去武装我自己，很快就学会了冷漠和脏话，现在我不想再装，我只想更爽快，想悠然地活在这当下，时间又不会为我赖着不走，干嘛停下来为了选择头疼，我的心目标就在下个路口，现在要做的就是加点油门，当我穿过拥挤的人群，穿过低谷时被冲洗的人情，感谢所有为我亮起的灯，在我丧气的时候总是仗义的过来按我门。当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先走好每一步。我知道当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真的 要怎么来做未来的拼图，先要走好自己现在的每一步啊，这是来自于 Johnny J 的原话。当然他的原话呢还有这么一句，很多时候呢生活当中的意外跟惊喜总是很突然，预测是很没有意义的事情，不想去猜结果，但是想过好每一个当下。哎，我觉得他这种人生态度也真的是很明显的写照在他自己现在的这种音乐历程当中。成了名之后我觉得还继续是非常平淡淡泊的生活，没有什么争名逐利的心理哈。 所以你看嘛，为什么他被称作是叫做音乐诗人。 嗯， 刚刚呢我们有一条资讯跟大家分享了今年国内的一些热门的新晋旅游目的地，有乌兰布统、普者黑和武隆。爽爽羊就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照片，哇，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他说我正好元旦去了乌兰布统，是真心的美，推荐给大家。 是 拍过来的这种就是冰天雪地里的这种北国风光的感觉。爽爽可以把它分享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个粉丝圈，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乌兰布统的美景了。 尤其是北京今年现在还没有下雪啊，所以看到这样的雪景觉得非常的羡慕。这个今天呢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 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的能量早餐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说完发图片以后大家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我跟郭鹏现在真的是口水一溜一溜的。安安说每天早上都会给自己减肥的小胖老公做早餐，希望有一个精致的生活帮助他减肥。现在呢老公已经减了40斤，然而我一斤都没有减。 对啊，你一直在帮助老公减肥，那一般来说就是给他做一些营养餐之类的，但是估计自己的饮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种这种比较规律的程度吧，对吧？ 你只要自己做我会忍不住赶快往自己嘴里塞，就比如说做面包的时候切了面包片，我就忍不住塞到自己嘴里，不要浪费嘛，也忍不住就吃好多。还有飞也跟我们说今天来不及吃早饭，好饿啊，只能期待你们带来的音乐早餐了。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把音乐早餐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稍事休息，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温暖的声音，经典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OK, let's go。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 live 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花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给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97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笠。 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其实通话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请让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今年春节，崇文门新世界百货为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500家知名品牌，40大国际一线化妆品，30大主题餐厅，春节特别献礼，更新一大趴，特别陪你过大年。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3选1，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朋友的羡慕眼光，父母的欢声笑语，让人们竖起拇指把你夸。 浪漫的二人世界，甜蜜的携手同行，和他一起走遍海角天涯。 不会吧，2018元还能

地方都有，爱在什么时候都有，爱在爱在 丁世光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爱在什么地方。7:35，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刚才丁世光呢是一位歌坛的黑马啊，也有音乐人呢把他表示变成了是2017年乐坛当中的最后一匹黑马。但是今天我们刚刚得到一条消息啊，乐坛当中的这个老将，爱尔兰的小红莓乐队，也是大家熟知的卡百利，是刚刚去世的，年仅46岁哈。 是小红莓乐队的主唱陶丽丝，刚刚是在伦敦去世，具体的死亡原因没有透露。他享年只有46岁，但是提到小红莓，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很熟悉，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卡百利乐队。而且因为王菲有在刚出道的时候借鉴过他的一些演唱的方式哈，还有声线表达的方式，所以说其实他算是比较早被大家熟知的一批国外的乐团了。 对，他们的官方推特呢是发表了他的这个离世的消息啊，是在这个公寓当中突然离世的哈，没有更多的细节来透露，死因呢还没有公布，也希望大家能够尊重他们的隐私。 嗯，像王菲呢，她说自己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专门有借鉴过小红莓乐队的一些演唱的方式，比如说像小红莓1992年发行的首张单曲 Dreams 就被很多的电影和电视设为原声带，包括像1998年的电子情书。1994年呢，王菲也专门为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翻唱了这首歌曲梦中人。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小红莓乐队的原曲，用这首歌来缅怀主唱。 Every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卡百利的主唱带来的一首歌曲 Dreams 啊。当然呢，在这个主唱的这个逝世的消息之后呢，爱尔兰的总统呢也是希金斯发文缅怀了 Doris 啊。他说得知了死讯非常难过，对于小红梅乐队的音乐给爱尔兰以及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是特别要大加赞许啊。对于爱尔兰的音乐人来说，他的离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对，然后爱尔兰总统他说呢，他和小红梅乐队对于爱尔兰乃至世界的摇滚音乐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的逝世是一次莫大的损失。 嗯， 我们也通过这首最为我们中国乐迷熟知的小红梅乐队的这一首 Dreams 来缅怀主唱。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对，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是能量早餐啊。当然呢，在后台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他自己的能量的方式啊。刚才还有人看见有人喝豆汁儿的，不知道 对太子我平常吃的都是挺正常的，今天来了点北京特色一碗豆汁儿。还有人宝妈给我们拼了，这是得有个16张图吧， 对， 把自己每天应该是给宝宝做的这个营养能量早餐都拍出来了，而且都拍了一些就是专门有做成这种小动物的样子。 嗯， 你知道网上晒的那种妈妈做的特别棒的早餐你都不忍心吃啊，那个小猪萌萌的，小兔子很可爱，不忍心下嘴。 对，就是太会做了，就是早餐我觉得不光是这个好吃而且好看，小朋友看呢以后应该会大有食欲吧哈。 嗯 啊，菲亚娜菜菜说，我在天津出差，这边的早饭呢除了煎饼果子还有街边小吃，一大饼加一切，太霸气了，感觉大饼加世界一样哈。 大饼加一切，又煎饼果子来一套。 大饼加一切比那个煎饼果子还厉害，就真的是你想加什么加什么，你随便自己选就行了哈。 是好心跟我们说，每天我准备的早餐都比较丰盛，儿子学校一直在施工，周转学校没有食堂，盒饭不好吃，所以早早就做好了放着，所以呢早餐非常重要。今天跟我们晒出来了，这是包子、炒肝还有油饼儿。他说哎呦，我今天的这个早餐哈想跟你们晒一晒，因为在国外天天吃西餐就是馋我们老北京这口。 对，每次看到大家的晒出早餐我就觉得真的，我以为我的见识已经还可以了，这忽然发现就自己确实有点词穷啊。这个仲秋说，今天的早餐是网红脏脏包，不知道自己吃到有多脏呀，再配上一杯咖啡瞬间就感觉满血复活了哈。 配了一个图片哈，确实是脏脏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真的还蛮好吃的，不过就吃完了之后整嘴啊手啊一定得擦干净。 要不然怎么叫脏脏包呢，对吧，总会让你留下一点痕迹。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把自己的这个好吃的早餐或者能量早餐发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来看一下啊，跟歌坛相比呢，今年的影坛好像诞生了很多的黑马。我们来看一下由黄真真执导，陈意涵、薛凯琪以及张钧甯来领衔主演的电影《闺蜜二》几经改档，但是最终确定于3月2号的元宵节在内地公映啊。 3月2号元宵节将上映电影《闺蜜二》，这部电影呢依然是陈意涵、薛凯琪和张钧甯三个人组成闺蜜团，空降越南开启一次婚前的单身 party。 哇，这个题材一看就很有意思。 嗯， 但是呢肯定是一波三折，意外连连的一场失控的冒险之旅也随此展开了。 对， 因为像《闺蜜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是不是跟闺蜜一样啊，是那种小妞电影的风格啊，但这次呢导演黄真真说，我有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和改变了，融入了很多冒险喜剧的元素。 嗯，看来是一个喜剧的元素，但是三个人的闺蜜方式问下静瑜会不会有点不稳固。 哎，我觉得三个人反而更稳固，因为你知道最稳固的是三角形嘛。 啊， 来听听闺蜜一当中的主题曲，薛凯琪、陈意涵和杨子姗带来的一起老去。 一个眼神就心有灵犀，迎着阳光写下青春的诗句，乘风追寻最精彩的梦境，等待着岁月在眼角牵了你，还是能在你身边任性，举杯回忆那些疯狂的过去，那个男孩，那坚持的勇气。 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边看着。 我跟你说，我刚发出话题以后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发现刚发出话题以后无数的图片就向我涌来，然后我的这个肚子现在开始一直是饥肠辘辘的状态。 对，最重要的是我说完这句之后他答了一句我到了，奔向单位食堂是吗？ 你正准备跟他稍微产生一点点共鸣感，发现人家已经可以开始吃早餐了，对不对？ 立马把我甩开。还有董思冉说，今天单位有个小姐姐请客，虽然她人有点小懒，但是很热情，跟我们晒来了这个，我跟大家念一下哈，鲜虾烧麦、蛋黄流沙包、皮蛋瘦肉粥， 哇， 十只蒸凤爪，这真的都是大早上特别横的菜了。 还有这个蛋黄流沙包，早晨能吃蛋黄流沙包，我觉得这个生活简直不要太美妙，因为我只有去广州的时候好像早晨能吃到这个东西哈。 可以买啊，现在都可以外卖的到的，而且他晒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外卖单、 哦、 还有招飞也跟我们说，我正在全速奔向公司的食堂当中，今天有炒肝。 有炒肝你就要奔向公司的食堂。 好吃啊，你知道，就是你告诉我如果今天食堂有豆腐脑蘸油条的话，我也会好吧，主持完早安音乐秀再奔上去。 别人为了一碗炒肝奔去，你为了一碗豆腐脑就 豆腐脑蘸油条、对、说的我口水都流下来。 还是 好了好了，来我们来尝试一下音乐早餐。最近呢，周杰伦参加自己好朋友刘畊宏的公司创映电影举办的活动叫做创能计划，他将担任一部新片叫做叱咤风云的监制。刘畊宏呢跟周杰伦大家都知道非常好的朋友了， 太铁了， 当时周杰伦还没出名的时候两人真的是穿一条裤子的这种、 对， 现在呢两个人一起合作，将来也会提拔更多的新锐导演。 对，叱咤风云呢是由陈逸仙来担任导演，刘畊宏和彭小刀来担任制片人。这部电影呢是以赛车的题材为电影的这个支撑啊，是两人继头文字 D 之后的第二部的合作作品。 提到头文字 D 呢，大家应该会想到周杰伦的那一首非常熟悉的一路向北，这也是给头文字 D 写的插曲。同样呢也想把这首歌曲送给一位今天过生日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今天就要听。 打开耳机放大声音随心 solo， 今天就要听。 今天就要听 A 梅跟我们说，听了好几年的早音乐秀了，经常会有听到给我们的听众送生日歌的，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想给自己点一首歌，那就把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一路向北送给你吧，歌词当中满满的正能量，希望你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向着理想的生活一路走下去。 越来越远的道别，不转身身

来自于萧亚轩的因为你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今天为您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国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你的能量早餐是什么？淼儿跟我们说，听了一个小时大家晒早餐了，我们终于也吃上了晒晒。我特别受不了你们这样的早餐，真的就是现在觉得肚子已经叫到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了，然后剩了半屉肉包子， 对， 完了稀粥，还有一个豆腐乳，这全部都戳中我的最爱。 你刚才那个剩字说的特别特别的贴切啊，人家已经剩了半屉了，你看的还是非常有食欲， 就已经吃了半屉了。 对，那天是谁说来着，就永远是别人碗里的比较好吃，然后看自己的碗里总是那么回事吧，是吧？ 淼儿，请用你的肉包子来砸鲸鱼好吗？保证你有去无回。 肉包子砸鲸鱼有去无回啊。说句心里话，说早晨我吃了一碗这个 臊子面 啊，咱西北人就好这口。 跟我说呢，这我们潘老乡呢 啊，这跟你说呢。 对啊，臊子面、啊、还有呢，凡凡给我们发来了自己早上的早餐，一个夹饼，还有一碗，这应该是冲的麦片吧。重点呢是这个杯子，他还专门艾特了我一下，这是故宫买的。 嗯， 杯子是呢一个白色的马克杯哈，都很正常，也很漂亮，上面写着五个字儿：祖传的美貌。我也想要。 这不是你今天是？到底重点是发早餐呢，还是要发祖传的美貌呢？ 啊，都可以，就是早餐还有盛早餐的餐具都可以。 对，这个广告拐的我有点猝不及防了哈。然后 T 呢说，我吃的今天是早茶，然后放了一大桌子，太可怕了。 对，这就是你知道广东人早茶的必备的项目，他这边基本上全有啊。 是，你知道那个上次有一个调查报告显示，就是全世界有一个所谓的食物比嘛，就是你这个每天的收入占这个食物的比是多少？这个如果是越高的话，说明这个地方越穷。但中国呢，统计会比较奇怪一点，全中国吃东西花钱最多的是广东人。 嗯， 啊，所以呢，就看得出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爱吃东西啊。嗯。 今天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电影方面的资讯。在这个时段一开始想跟大家介绍的是阿米尔汗主演的印度电影《神秘巨星》，本周五就开始全国公映了。 嗯，《 神秘巨星》讲述的故事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印度少女尹西亚突破歧视和阻挠，坚持自己音乐梦想的励志故事。其实感觉就好像是《摔跤吧爸爸》，然后之前讲的是体育方面，现在换成了音乐方面的故事。 对，关键是这个女儿和这个爸爸还真的是同一对父女哈。片中的阿米尔汗出演的一位极具争议的音乐制作人，为了贴合人物形象，他不仅把一直蓄掉的胡须剃掉了一半，还玩起了洗剪吹，头上一撮黄毛搭配着花 T 恤和紧身牛仔裤，再加上他上次练出来的那一身彪悍的肌肉啊，说实话我真的有点想不出来这个50岁的这个阿米尔汗能够这么突破自己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哈。 演什么像什么哈，也是他自己独特一贯的一种方式。幽默当中呢也有对社会一些问题的思考。 对，好，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嘻哈歌手的冰块先生，其实也改编了一首单曲叫做《原本幽默》，来看一看他的幽默和阿米尔汗的幽默谁更幽默。 里面割破了几遍，不停体验你舍得快乐如何体现，不同地点打喷嚏都会闭眼，未来就像傀儡看你却无法体现，我希望你的嘴角每天都能回笑，期待你的梦想被实现如此对好，即便你离开我也依然带着微笑，生活像旅程何必让悲伤给围绕哈，遇见大烦恼那就忘记，这睡到自然醒没什么不可抗力，暂时忘记跳舞吧张开双臂，离开我遇见都是生活的创意、yeah、Staring back through the window Bending over to me Sudden食物都变得美味，只要你在我旁边，新鲜的空气没什么能够抱怨，我喜欢有话直说，千万别说抱歉啊，生活有 trouble 那就把它当消遣，反正失败都会成为成功的教练，不需要条件，梦想是我的焦点，昨天的悲伤那就把它当成表演啊， I travel all over the world 当你回到身边，所有故事都被埋在我们最后成片，买最好的温泉，你理解的永远不就是一个瞬间。Looking around you, I hate that. You're supervising my chief, my heart is sticking, let it on, yeah. Looks like you're dying to say

some more, just sound the horns. You've been wrong, but you'll find it now. We're walking in the sunshine. It's time for us to get wild and free. Time for us to get wild and free. And I won't let go till you show me what you came for. Sound the horns. I know it's hard to picture, but I needed you to see. Everything is better when you come along with me. You can be.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 DNCE 带来的 Can You Feel It 啊，当然这首歌曲的风格跟他们的另外一首单曲 Cake by the Ocean 一样，大热单曲，而且呢同时风格也是非常突出。这首单曲也荣获了儿童选择奖。 儿童选择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就是美国的这个青少年特别喜欢的歌曲，所以他们会、 啊、自己选， 他们会投票投出一支乐队。 我觉得青少年选择奖我可以理解，我觉得儿童选择奖不应该选出来都是什么小猪佩奇啊、小跳蛙呀、啊就是。 对对，就是你看，就是我也在想嘛，就是我们的儿童会选择小猪佩奇，应该不会选小跳蛙啊，还有这个小苹果之类的歌曲，对不对？但别人的这个成熟的音乐工业体系当中呢，就会选择 Cake by the Ocean 或者是刚才的 Can You Feel It。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应该让自己的耳朵再变得更加复杂一点，能够接受更比较有意思的一点的音乐呢？你觉得？ 儿童选择奖哈，当然是儿童喜欢什么呢、妈妈就喜欢什么，因为妈妈是无条件的为自己宝宝付出的。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准妈妈可能在生完宝宝之后就会陷入到一种产后抑郁的状态， 是 确实困扰了不少的妈妈。 对， 比如说英国的一项研究，他们就显示说，如果说你患有产后抑郁的话，那怎么去帮助这些妈妈呢？唱歌可以帮助他们尽早的摆脱抑郁。 哎，伦敦大学的研究人员呢，募集了134名确诊产后抑郁症的妈妈，把他们分成了3组，在10周的时间当中，一组带着小宝宝参加唱歌的活动，一组参加创造性的游戏课程，一组接受常规的治疗。最后呢，发现唱歌组的妈妈们学唱世界各地的摇篮曲，但是呢，最后发现无论呢这个病症轻重，10周之后呢，他们的这个病情都有所缓解。但是与游戏组和常规治疗组相比，唱歌组的妈妈们康复速度是明显更快的，因为他们实验6周之后，抑郁症的状况都平均减少了35%哈。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游戏组和唱歌组相比的话，如果你身边有正在患产后抑郁的妈妈，可以建议她放下手边的跳一跳，开始来听早安音乐秀，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演唱。 打广告不要太明显，好吧？ 哎，就是这么理解的，对不对？你说我 get 的是不是很到位？ 对，这个点非常非常到位啊！当然，我觉得放松的心情就去唱歌嘛，跳一跳也可以。不过跳一跳的过程当中，边唱歌边跳一跳怎么样？ 这容易错乱吧？ 估计40分都打不到吧？哈。 确实啊，放松的心情，给自己多一点积极的情绪。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如果你可以跟着唱的话，确实可以尝试一下，就从现在开始给自己一个好心情的 wish 出去。 How I wish 来自梁咏琪。 过地你总会可以找到方法去将任务完成，潜在记忆我希冀早已交错，恋上一次一切已内定，眉目发生印象已这样熟悉，躺沙滩擦擦杯淡淡情，于海边数星星多高兴，巴不得天天得我与你同处走即兴， 们儿，你这可是狗年生肖邮票大全套啊，这也太显档次了吧。 那必须的，金狗旺家纪念金是由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生肖体彩邮品纪念金，大版票、小版票、四方联的1:1纯金版，加上戊戌狗年生肖邮票，全套才要10,800元。 哇，这也太给力了，我也想来一套。 你得赶紧登录中国银行中银易商平台，微信扫码直邮到家，现在购买还送全套纪念银版。 哦了，我现在就去中国银行。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夜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25，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你的能量早餐是什么？大家都发了很多的能量早餐，我倒想问一下静瑜啊，你自己的能量早餐是什么？除了刚才说到豆腐脑以外啊，这我知道了哈。 嗯，就是咱们食堂做什么我就吃什么，一点儿都不挑。 也就是说，去了食堂就有能量，对不对啊？ 对对对，只要吃饱就可以。请用肉包子砸我。 我的感觉呢是我只能接受我自己吃到的中餐当中的这些早餐，如果吃西餐吃一段时间的话就已经有点接受不了，比如说面包牛奶之类的东西不能够天天吃。 哎，我可以。 你可以吗？ 就是真的就是给什么吃什么，典型好养活系列。就是因为之前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也有同事就是说哎一起去吃个早午餐吧什么之类的，因为睡起来就会比较晚一些。 对， 我们自己出了之后我发现就是谷物麦片啊，拌酸奶啊，包括去做一些帕尼尼啊， 拌酸奶也可以吃进去， 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再淋一点点蜂蜜。好了好了，不要这么折磨自己。来看看大家的早餐。幸福小样说，我刚到吃早饭的地方，配一个迟到的图片， 打个样啊， 一个包子，一碟咸菜，哇，一碗疙瘩汤。 嗯， 这应该给泽华来一碗，泽华简直就是碰到疙瘩汤就不能自己的类型。 对，疙瘩汤我觉得也不错，但是我今天看到大家的有些人的早餐特别汗颜，你像我的食量基本是个3倍左右吧，对不对？ 我证明，因为每次我都跟郭鹏一起去吃早餐的。 然后呢，静瑜会说一句话是，哎，这能吃得完吗？哈，来看看这个无声李赞说，单位免费的早餐。哦，哇，这个量跟我差不多了，还有炒肝，有豆浆。 不如你，因为每次问完说我要把那个故事讲完哈，静瑜每次会问说你到底吃得完吗？答案就是郭鹏每次都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 每次都吃得完哈。所以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能量早餐发上来，反正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饱饱的一顿早餐才是一天能量的活力的开始哈。 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你的能量早餐是什么？互动方式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互动方式依然是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有听清楚吗？待会儿期待你的答案。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跌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1月27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工人体育馆， 华语乐坛大咖齐聚。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嘿、我是何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Hello， 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锁定97.4北京音乐广播，就有机会获得入场门票。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强大没有终点，它只在你永远向前的路上。2018款别克新昂科威 CHUD 平视显示系统和 eProtect 智能安全科技全新上市，以更智能的驾驶辅助，助你向前的心更无顾虑。强大是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强大。2018款别克新昂科威现已上市，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亲身体验。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朋友的羡慕眼光，父母的欢声笑语， 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让人们竖起拇指把你夸。

Please believe me. Stay on my way. 我会面对所有流言蜚语。Please believe me. Open your mind. Can't stop the feeling. Can't stop the feeling. Just be like you like. Don't say goodbye. No one can stop me. No one can stop me.可能全对、yeah、哦、无所谓，一切何必非得那么完美、oh yeah、Open your mind. Can't stop the feeling. Can't stop the feeling. 今天就越来越快。 Oh say goodbye. No one can stop me. No one can stop me. Stay away 来自于魏晨的一首歌曲《旅程》，总觉得早晨的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呢，就像是一次奇幻的旅程，所以呢，用魏晨的热力单曲来照亮你的上午。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是这个你的能量早餐是什么哈？我们继续呢一会儿呢跟大家来看一看大家的这种早餐到底有什么非常丰富的菜色哈。 是，来看看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菲利西里大姐姐她说，早安是每天最重要的一天，每天自己做早餐。再去上班，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哦，太羡慕你了！现在人 特别佩服。 现在人最珍惜的，其实或者说最关键的就是时间吧。我觉得、嗯、很难抽出大段的时间来给自己做早餐，而且呢还得做得好吃才行，是不是？ 主要是你要自己做早餐，你得起得更早才可以。 嗯， 这早起对我们来讲简直真的是 拜托拜托。 嗯，美美的一天再开始。 是， 珊珊大美女也给我们发过来了，她说来看看我的蛋糕还有咖啡，这是我今天的早餐。 嗯，这个组合还挺好的，不过对于我来说应该就是一个餐前塞牙缝的感觉吧。 啊，对对对，这个量有点小。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互动方式也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看看你的能量早餐到底是什么样的。 哎，早晨呢，大家有没有可能去吃一颗这个阿尔卑斯的奶糖哈、啊？反正最近的沙漠有一次下雪了，很像阿尔卑斯奶糖的这种感觉哈、啊。 但这一次是在撒哈拉沙漠，可能大家熟悉它的话，是因为三毛的那本游记 《 撒哈拉的故事》。号称全球最热的撒哈拉沙漠地区，迎来了近40年的第三次降雪。这次呢，是被称为撒哈拉沙漠之门的阿尔及利亚爱因塞夫拉小镇的来飘落的一场雪花， 嗯， 想想真的可能在科幻电影当中才会出现的画面，真的在现实当中上演了。 对，撒哈拉沙漠都下雪了，我们北京还没下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过去几十万年的撒哈拉地区的气温和温度和湿度是几经转变，但是虽然现在呢，他们的这个沙漠还是极其干旱，但是科学家估计，在未来的1.5万年当中，撒哈拉沙漠将会再一次变得绿意盎然。 对， 科学家估计1.5万年。对，这个事儿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难受啊。 但是你知道之前撒哈拉就是一片绿洲，后来是因为这个地球环境的变化在变成了沙漠。 是、 嗯。所以1.5万年可能对于我们来讲遥不可及，但对于地球永远都在公转自转的地球来讲，可能也就是转瞬一间的事情。 对，最近的这个嘻哈歌手不是特别大热吗？我觉得让沙漠兄弟给他们唱首主题单曲也未尝不可，对不对啊？ 沙漠兄弟下雪了。 是。好，继续呢，我们来听歌，来听到的是香港的才女蔚蓝翻唱黎明的歌曲《出道》，现在呢也开始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来演唱了，一点点的不标准的普通话呢，还是掩盖不住他的唱歌的才华。我觉得他可以是去《我是歌手》， 但这次《我是歌手》真的还有一些补位歌手的、 哦、 对，所以 有可能有他哦， 会不会出现呢？ 来听听这首歌《我爱的人》。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我总会遇见一个这么人陪我过每有了他的人生，成家立业之类的

actually don't answer that. Now you're 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 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Though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 Ulterior motives. No,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Justin Bieber and Blood Pop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Friends。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的互动当中。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嗯，很多人想不通的是 Justin Bieber 怎么就没有逐渐的消失掉呢？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不太喜欢他哈，然后呢会发现他发写真啊，弄代言啊，折腾出一大堆的麻烦，包括那些肥皂剧。但是我觉得他还真的是挺有才华的。 但是有更多的人喜欢他呀。 你还忘记了他之前的那个喝过一口的那个牛奶杯在英国拍出了多少钱来着？500英镑。 让我想起了这个鹿晗的粉丝在这个上海的那个邮局的邮筒前面排起了大队，一起来照相哈。所以呢，反正我觉得只要你人红，而且呢你还是有足够的才华去支撑起你红的程度，我觉得就 OK 了，是不是哈？ 嗯，其实少年成名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可能很多人很羡慕这样的状态，但如果没有特别强大的定力和情商来支撑的话，确实不足以走到现在。还是期待他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吧。 哎，歌迷呢是为 Justin Bieber 操碎了心，但是瑞士最近是为龙虾操碎了心。我们来看一下，瑞士的联邦委员会呢本月通过了一项决议，为了保证龙虾死前无痛，禁止将活的龙虾直接扔到沸水里煮沸，而是要在龙虾死之前将其打晕。 哎呦，我真的看不了这样的新闻。你知道，就是每次如果涮那种海鲜火锅的时候，好多人会就是喜欢把那种特别鲜的海鲜，最好还带蹦的，直接一下子丢到那个水里面去。我没办法看这样的状态，就甚至煮完了之后那个我也不敢吃。 那你不敢吃这样？ 我有点害怕，就真的是有点残忍。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决议还挺好的。如果你真的必须得去吃它的话，那你尽量让它减少痛苦。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会不会吃大闸蟹之类的东西啊？ 我会吃，就你只要不让我看 你 弄它的那个过程， 过程就行了。 对对对 对，所以呢，这算是一个动物倡议组织者以及科学家的说法哈。所以呢，我觉得你可能还挺同意他们这种说法的，因为他们的说法，但是跟你有点不太一样，在于他们倒不说残忍，主要是因为龙虾和其余甲壳类动物呢，具有十分复杂的神经系统，所以呢，他觉得他们如果在锅里被煮的话，会有巨大的痛苦。所以他们还是要把它打晕了以后再来涮，好奇怪哈。啊， 大早上的不要说这么残忍的话题，而且大家的早餐当中应该也没有海鲜这一项吧。 综合了一下大家的早餐的这种感觉，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我的能量早餐啊。当然很多人呢也给我们发来的他自己的能量早餐，跟刚才这种有点残忍的方式不同啊。这个很多朋友呢发来的早餐的感觉都是比较有浓浓的爱意的感觉的哈。徐璐说跟父母一起住，所以呢早晨都是被厨房的锅碗瓢盆声叫醒的，闻着饭香起床，我觉得平平淡淡就是幸福。他发来了一张他早晨的片儿汤，哇，看得我真是饥肠辘辘，因为我觉得里面还卧了一个荷包蛋，而且还有我特别喜欢的辣椒粉。 对，上面撒了一层，就能看起来是家里自己做的，但是特别香的感觉。 嗯， 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粉丝圈当中晒出了自己的早餐，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了。秀秀曼给我们发过来了今天公司的早餐，他说：“哎呦，吃了这么多，中午也就可以少吃了。”我跟你说，你这量，郭鹏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是的。 还有棋盘爪停跟我们说，冷餐大冬天的吃了好多的新鲜的水果啊，还有自己配好的这种鲜切。还有虫子们的妈说，我女儿上中学以后95%的早餐都是我亲手做的，中西合璧，营养搭配，女儿更喜欢西式早餐，吃起来不烫嘴。 嗯，看来大家呢都有自己的一套养生经，我觉得我也要跟大家学习一下了，因为我发现早晨吃多了的话中午真的有点吃不动了哈。 但是早餐确实要吃饱，午餐要吃好，晚餐要吃少。也希望今天通过这样的能量互动哈，能够带给大家活力满满的新一天。今天的最后呢，还是想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在工作日期间呢，我们的冷空气活动依然是比较频繁的。今天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了最高气温是在5度，最低气温-5度，还是有10度的温度差，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 对，其中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度到7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7度到-5度，所以呢，最高温度虽然比较高，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周内的平均气温呢是-1度上下，跟历史同期相比呢是还比较偏高，天气是比较偏暖和一点的。另外呢，本周北京城没有任何的大风天气、降雪天气，我们还得再期待期待了哈。 撒哈拉沙漠都已经下雪了，北京的初雪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是。 预计呢，今天的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了。昨天晚上，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收到一条短信了吧？我们已经解除了这个空气重污染、中度污染的预警。 对。 明天开始呢，空气质量会进一步好转，转为良，是指轻度污染。从周四开始，我们的好天气就又将回归北京了。 对，但是呢，空气虽然非常好，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啊，这个最近还是要勤喝水，多吃点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防止上火而导致的疾病的发生。 北京时间8:51，今天的早音乐秀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最后一首歌曲为您送出的是来自于陈珊妮的《爱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夜景是一个谜，细节，我和你拼命也是那几道痕迹，情牢记此刻甜蜜，紧紧紧以为亲亲，你只是简单刻画，就令我动心。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